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，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出去会变得可爱，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，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，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，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。 匆匆地刚刚赶回自己的家，儿女等前父母膝下，情意盈盈，笑语喧哗，惊喜何喜，亲人如此盼望惊喜何喜，人们如此眷恋温馨的家，可能是那一阵阵笑声溶解了一年的寂寞，可能是那一串串鞭炮送走了一年的疲惫。 也许隔着海角，隔着天遥，也许行色匆匆，你刚刚赶回自己的家，儿女灯前夫妻膝下， 愿你中都得

在吵闹的球馆里哭泣。 时间永远不天黑，星星

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夏天是春的延续，秋的基础，冬的前奏。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，也是绿树成荫、繁花似锦、风景迷人的季节。今天是8月27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，暗恋的滋味你不懂，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，连你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